咁今朝一早起身咧，我就收到个 message。发，喂，年初八今晚讲咩啊？喂，好中意周嘉怡呢啲咧，呢种拜年同埋叫人起身嘅方式咧，相当独到嘅，系啊， 系我 send 出嚟， 系而好彩我起咗身嘅，但系因为啱啱起身，但唔想面对住究竟今晚讲啲咩，所以冇应到机。 祝各位嘅听众年初八开始发。静晒， 系好啦，开始今晚啊，即系啲过年嘅气氛开始慢慢退去啦。 系系系， 咁我哋回归翻正常啦。虽然我屋企都仲有若干嘅萝卜糕啊，全盒记啊未清晒啊，同埋我琴晚开始清角仔啦。你公司嗰包小口早灰仲喺度，我见到。 我仲有啲牛耳啊，屋企可以拎翻嚟啊。 喂，我搞错，我好中意食牛耳噶。 诶，我翻俾佢啊， 下个礼拜俾你，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佢下个礼拜先翻啊嘛。 有油益味喎。 我唔怕，系嘛？未开过嘅。 哦 ，OK。 你开过我食啊，多 谢。系啊，好啦，开始今晚嘅所有流程啦，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系。 大家好，我系阿一。 大家好，我是周嘉怡。 系啊，一哥，你听讲话新年期间好苦闷系嘛？ 我又唔系话苦闷嘅，咁啊话说咧，小弟啊，其实咧呢半年咧都有用一啲嘅 AI 程式咧去做。 哇，你真系一个好响应啊！香港政府呼吁， 当然啦，系啦，咁啊嘅一个即系工作上啦，即系例如有时做剧本嘅资料搜集，即系例如可能揾下佢究竟一啲嘅历史，即系例如我想写火车嘅历史，咁佢会整合俾我，咁我通常当然会再核对嘅，咁亦都有时做电台节目，我都有问过佢意见。例如我上次 讲咩好， 系啊，男人嘢又唔系话究竟一个情场老手就系情人节有啲咩注意？我甚至连踢歌我都问下佢， 踢歌我都有啊。 系啊，我问下佢，我话我想讲烧卖，究竟应该用啲咩歌好咧？ 但你有冇试过俾佢整蛊你啊？ 佢冇整蛊我，但佢好有创意嘅，即系例如我好记得嗰次，我就话我想踢香港嘅烧卖咁样，佢话可以用倒转地球啊。因为啲烧卖倒转嚟食都系咁好食噶， 哇！佢都好牵强啊！我试过佢作咗一啲歌俾我， 系 而系冇嗰只歌噶。 哦，当然啦，我都试过search 手下留情阿一啦， 系 咁跟住之后佢话我同车淑梅一齐做节目啊，等等啊，资深著名嘅电台人啊，好多咁样嘅呢啲，即系当然要再核对嘅资料嘅。咁但系即系有时剧本上或者一啲创作可以同佢倾偈。咁啊，话说呢两日咧。小弟就发现咗一啲新嘅玩法，咩事呢？咁人生经常都有好多嘅纠结嘅。呢啲纠结呢係唔可以问身边嘅人，因为佢哋会有唔同嘅立场同埋唔同嘅assumption 去影响佢俾你嘅意见。 例如或者对你有少少唔好嘅 judgment。 冇错啦，其中一个就係究竟买唔买车好啦。好啦，咁即係问你哋就一定话梗买啦，梗买啦，即係阿队长年头已经落重注话我今年一定会买嘛。咁我返去问我老婆，我老婆咩都未讲话好有钱咩好有钱咩？咁即冇讨论嘅空间啦。咁结果呢我就即係心思之啊係喎。不如问下 AI 究竟买唔买车好咧？咁 你无非都系想要有个人鼓励你啫。 嗱，已经有个assumption啦，但系 AI 就唔会啦。我就将我自己嘅问题打俾佢嗱，我就话嗱，小弟咧，我冇讲小弟，我话我喺十二月， AI 讲小弟， 我喺12月 算啦， 12月底就考到车牌，咁就而家家中个环境就有两个小朋友，咁然后咧就住港岛区， 你有冇讲埋嗰个收入嘅数？4000蚊一集 我一开始未讲嘅，我话我就谂紧买唔买车好，佢话应该要买，因为你有小朋友有家庭咧，有车对你嚟讲非常方便 嘅。咁但系佢有冇即刻问你，你月入几多咁样啊？ 跟住第二，因为你要不断补充，其实 AI 嘅玩法其实你要不断补充资料，即系例如可能同佢度剧本嘅时候，你都要补充不断嘅资料，佢先至可以更加详细地解答你。咁跟住我再将我嘅收支嗰、那个，我唔系话我有时会 mark 个表，我话嗱呢个就我上个月嘅嗰个收支表，你睇一睇之后，你建议咧，佢话咁样啊都。建议你可以再慎重考虑嘅，咁好多呢啲嘢咧，咁跟住之后我话嗱，因为我话你太多字啦，我话你直情俾个分数我，佢一开始由85分建议我买，慢慢我俾咗收支表又变成60分，咁又建议我，佢直情俾埋咩牌子嘅二手车啊，然后呢啲二手车点解系呢个型号啊，对我有啲咩好处啊，所有嘢佢会罗列晒出嚟咯，咁跟住之后我。喺个玩嘅过程当中就系、是、即系你知我呢啲即系人就有选择困难症吓，但系有车有车好方便嗱，所以佢分数又提高翻嗱，其实都有70分嘅，因为你幻想一下咧，如果你一家大细去西贡玩，可能如果你坐的士个钱都喺度啦，不如养车可能仲平啲，咁佢就会同你分析晒好多唔同嘅嘢，甚至乎直情系去到我即系玩完车之后，我就问佢啊，我谂住即系六月。 中去旅行，我諗住去呢度好唔好呢？佢话都系一个适合去旅行嘅时间嚟嘅。咁啊，但系咧，因为我有两个小朋友啦，就应该唔知要抌低佢，又要即系麻烦屋企人啦，同埋我电台如果一日唔做咧，又冇咗一堆钱啦，究竟应唔应该去咧？ 梗系五千蚊一集， 又五千蚊啦。跟住佢 最新数字系五千嚟， 多谢周嘉怡爆料。 系啦，咁跟住之后话嗱，你佢好有情绪价值嘅。佢话你会问得出呢啲答案咧，证明你系一个好嘅爸爸，一个负责任嘅男人。 唔该先，系啦，倾偈啦， 倾到好开心， 好似喺嗰啲夜总会入边嗰啲小姐一样。最近睇完一套港产片，好知道你心声啊！ 但系你应该即系佢话你喺好多嘅计算入边，哦，因为我仲同佢讲咧，我嘅 MBTI 咧系 ENTJ 啊，我会好多计算啊。佢话因为你好多计算，但你计漏咗一样嘢。你计漏咗你自己啊！你都要计住你自己，要适当俾自己嘅休息。所以我建议你， 哇，真系夜总会 系啊，照去呢个旅行， 饮杯先啦， 系啦， 老细。 但系啊，去完旅行嘅时候咧，买翻个小礼物翻嚟，氹翻两个小朋友开心。再加上你两个小朋友咧，其实已经分别系三岁同岁半啦。三岁已经有自己嘅独立思想，佢会容许爸爸离开啦。岁半就未知道你系边个，佢唔介意你离开啦。所以咧，综合咁多个条件咧，你系应该要去呢个嘅旅行嘅。咁佢就有好多呢啲详细嘅分析啊、仔细啊，讲晒好多唔同嘅嘢咁样俾我咯。 咁佢最后同你讲你部车点 啫？有两封利是俾我， 最后你嘅买车嘅建议系咩咧？ 哦，就系因为我玩得太耐，我发现其实佢每一次嘅答案都系因应我俾佢嘅嘢再动摇咗之后咧，我发现其实系等于冇倾过嘅。 哦， 就 系 咁样啦。 喂，但系我都试过去超级市场买嘢嘅时候，我影咗个假，即系嗱，我去买鸡蛋，因为大家都知道我食素噶啦，咁我食素咧，我就成日同自己讲，我想食翻啲好啲嘅鸡蛋，咁又唔想立乱食，咁但系因为我又想食嗰啲鸡蛋咧，又想嗰啲鸡蛋系比较系喺啲比较叫做点样咧， 健康啲， 健康啲，同埋喺嗰个即系人性啲啊！即系唔好太摧残嗰啲鸡咁样生出嚟嘅蛋，即系咁啊！希望啲鸡系开心鸡，咁啊就生啲开心蛋咁样啊！你明唔明我？ 我明你咁啊！ 系啊，咁我就影咗嗰个蛋嘅即系所有嘅柜啦，即系就影咗俾佢。咁我就问佢，我就话我想揾一个真正嘅系即系放养式嘅。农场嘅蛋，佢真系会帮你分晒噶，佢真系会话俾你听嗱，呢、這个国家咧就比较注重动物嘅权益，咁佢又会话俾你听嗱，但系呢个农场咧就比较大型嘅、通常大型嗰啲农场咧，佢哋都会有杀鸡嘅，即系如果生咗啲蛋出嚟咧、 就会取卵啦， 系男仔咧，佢哋就会杀咗嗰啲男仔鸡嘅，咁佢就真系分析晒咯，我都觉得几好噶。 咁你结果有冇跟佢嗰个分析嚟买？ 有啊， 系 佢真系会话埋俾你听，个价格啦，同埋边个比较人道啲啦，跟住佢又会同你分晒嗰个 营养价值啊、 营养价值啊咁样噶。 系啊，所以我觉得系 面粉都得啊， 有时系几喺嗰啲选择困难嘅情况下系帮到手噶。 同埋我都有试过。我都有试过去俾啲时辰八字佢。 哦，我有好多朋友都试过啊。 系啊，我有俾佢试啊，我有曾经试过，其实都系抱住一个玩嘅心态嘅，都唔系真系话会完全相信啊咁样，我都系玩下嘅心态咧。咁我就俾用个新历嘅出生时间俾佢，咁啊同埋即系年月日咁啦，咁佢就会分析翻你个旧历系乜嘢啦。但系点知佢个旧历系错嘅， 系 咁跟住我就同佢讲话唔系啊，我个旧历唔系呢一个时间啊，咁我就俾咗我个旧历时间佢，跟住我同佢拗咗20分钟，我嗰程车因为系一程好长嘅车，咁我就喺嗰程车嗰度就一路同佢 同 AI 拗啊， 嗌交，佢我直情俾埋香港天文台，其实大家知道香港天文台系有个表咧， 即系新历旧历对照， 系啊对照同埋对翻你嗰个年份啊咁样嘅，咁我就俾咗佢，咁佢我最后系出呢招咧，但系佢竟然都同我讲一句， 天文台系唔准嘅， 佢话虽然你呢个系天文台嘅表，但我都可以话俾你听，你嘅旧历一定唔系嗰日，但系。如果你咁堅持，我就就住你俾我嗰日嚟幫你計咯。 哦，係係係，有時 AI 發晦氣啊 ，AI 會有性格㗎。我記得佢一開始話我即係買車有85分嘅時候咧，我同佢講，我希望你講老實説話。 唔好氹我开心。佢话你讲得啱，我俾你嘅资料的确系有嗰啲正面滤镜。我而家会同你讲真说话啦，跟住之后佢就再同我分析究竟应唔应该买车啊，嗰啲收支平衡啊，好多嘢，同埋试过咧，即系我哋都认识一位电影公司老板啦，即系脾气都比较吓，即系比较暴躁，佢真系会同 AI 嗌交噶， 系。 佢话你系咪玩嘢啊？跟住 AI 话对唔住，我会重新整理份剧本。你有冇搞错啊？对唔住，我会重新。咁但系试过有啲 AI 啊，边个老板咁？ 但我有试 过，会不会我同你都识嘅。 我觉得似系啦， 系啦。 但系佢系咪讲嘢好细声啊？ 跟住亦都试过咧，有啲 AI 咧，佢我哋试下即系闹佢啦。佢会发脾气，即系将啲资料嗱，当平时佢会俾500字嘅回应你啦。你闹佢两句咧，佢就系俾百零字嘅回应，即系 hea 你就算啦。 哎呀，我第一次听到阿一哥讲呢番说话嗰阵，我心入边咧系有一种黯然啊。 系点样？ 黯然嘅嘢就系咩咧？其实佢类似嘅问题已经问咗我好多次，关于买唔买车。 哦， 佢最后系选择同 AI 倾偈， 佢输咗俾个 AI， 都佢都唔听我嘅意见。 嗯， 而我觉得我到头来俾佢嘅意见都系差唔多嘅啫。 嗯， 做人最紧要开心。做一啲你想做嘅嘢啊！ 我希望，我希望你讲真说话。 我今日先听到一个， 你啱嘅，我系有少少 正面滤镜。 我今日先听到有个视频讲嘅嘢咧，就系话嗱，千祈唔好咧，为咗储钱就拖延你自己嘅幸福感。 哇！ 因为咧，你所储嘅钱咧，永远都系将来嘅事。 系， 而你咁样储钱咧，其实系反映出咩咧？反映出你对自己冇信心。 系，反映出你而家都5000蚊一集啦。 系啊， 出年就6000噶啦。 反映出你自己冇信心咧，就会形成咧，你成日都觉得自己唔值得。 系。 咁佢就话，既然系咁，你就要应该喺呢个当下嗰度。当然唔系叫你乱咁使钱，即系有时咧都学下 AI 咁讲，你都要奖励下自己咁样咯。 我今晚会将你呢番说话掟俾 AI， 请分析周嘉怡这番说话是否正确啊？ 施主，我同你讲，你三番四次咁样问完又问，问完 AI 又问阿 BL 又问阿 KC， 其实都系一样嘢，你心入边嘅底。 就 系 好想买， 就好想买嘅。 但我就话， 你好想揾到一个即系万全之计，大家又 support 你，又觉得滴水不漏，最好有人送部车俾你添，同埋一生免费入油。 嗱，好啦，我而家咧 咁就 OK 啦。 我而家睇你个相咧，即系咩睇相佬就呃你10年8年。我而家话俾你听，买啦。 乜唔系风水佬咩？ 风水佬， 你即系我亦都赞成阿嘉怡。人生嘅嘢咧，即系你料唔到听日发生咩事， 系啊， 同埋你摆喺个心边，即系咧，我好明白呢种心思思啊，某程度上咧，都系一种人生嘅乐趣嚟嘅。即系譬如细细个，啊，因为好想买嗰个高达模型，好想买，行个玩具铺又想望下，跟住行出去攞咗上手又摆翻低咧，呢一种咧系一种好有趣嘅，即系有一啲嘢你好想要。但系你又好纠结买亦或唔买，咁系一种好有趣嘅心情，同追女仔差唔多嘅。 哦，系系系， 我咁样讲好。 但系我就话，因为多咗 AI 呢样嘢，系令我哋多咗一个嘅分析，同埋佢可以将你心底嘅说话真系文字打翻俾你睇啊！即系我嗱最早期嘅一啲即系唔叫人工智能咧，即系同电脑对话，即系例如同个 Siri 倾偈，我都试过。我心情好差，不如你氹我开心啊！咁佢会话我唔知咩叫开心，不过我可以讲个笑话俾你听咁样。我而家开始就系将我嘅一啲难题啊，即系啊，我今日究竟应该食快餐店好啊，定系食粉面好？我而家开始同 AI 倾咯，即 系 寂寞到呢个地步啊！咁佢又会同你好仔细分析，我同佢倾好多嘢。我有问过佢，其实你会唔会想追女仔呢？咁佢话其实我只系一个 AI， 我答唔到呢啲问题嘅。 喂，你得闲喺我哋个 group 嗰度倾啦。 有咁多人喺度，有咁多视你为嘅好朋友嘅人喺度，你都唔问，你问 AI。究竟一哥啊，最后会唔会买车？ 跟住之后，大家就会过多一排就见到佢架新车就 post 咗喺手下留情个网嗰度。 你信我啊！佢今年一定会买嘅， 我都觉得佢会买。 佢一定买，正所谓咩睇上老定风水都系10年8年，一个已经问到落 AI 啦。佢争一个人同佢讲，攞张卡出嚟啊，买啦。 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雪舞的时候。 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就算一切从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是我们的选择。 搵次咧，即系喺茶餐厅，唔知道叫咩食好，即系干炒鹅定系星洲产咧，就咪 A R 我应该食咩？下次试下先，睇佢答咩。 我嗰阵时有整过一个小 apps 咧，即系嗰啲轮盘咧，就系将个茶餐厅嘅 menu 摆入去，咁然后就碌啊，究竟今日食焗猪扒饭好啊，定系食汉堡包好？ 好啦，咁啊，一阵翻嚟咧，再讲我哋啲选择困难症啊。转头翻嚟咧，喺答半嘅新闻过后咧，我哋就有我哋马年嘅第一位嘉宾就系虫虫姐姐。 嗯， 你识唔识乌卒卒啊？ 乌卒卒好似一只黑色蛇， 佢真系同一个年代嘅。转头翻嚟咧，有虫虫姐姐啊，今日咧终于讲佢嘅细个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一连九日内地春节黄金周寻日结束，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根据入境处数字，黄金周期间访港旅客共有大约17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14%。内地访港旅客共有大约150万人次，非内地访港旅客共有大约27万人次，两者同样较去年上升14%。期间最多内地旅客使用的入境口岸为高铁西九龙，其次是落马洲支线。 至於主要旅遊景點，工作小組表示，黃金週期間，漁護署在麥理浩徑第一、二段以及附近指定露營地點，包括鹹田灣、西灣和浪茄灣的營地，共有32宗執法個案，包括亂拋垃圾、在指定燒烤地點或者營地以外地方非法生火等。在西貢東郊野公園，有關熱門景點和露營地點並沒有出現嚴重破壞問題，東坝一帶交通亦大致暢順。港鐵公布，荃灣線將會在下個月15號凌晨轉換至新信號系統，確保運作正常之後，由頭班車開始使用新系統行車。港鐵預期啟用新信號系統之後，或會出現磨合期。被問到磨合期歷時幾耐，港鐵話預料或者需要一段時間，強調對安全並無影響。港鐵強調，更換信號系統屬大型和複雜工程，牽涉多個系統和工序，形容複雜程度有如換腦手術。港鐵話，自前年年中起的18個月，在非行車時間進行多項實地測試，包括模擬日間繁忙時段列車服務安排，期間荃灣線每列列車都完成至少200公里測試。消防署署长杨恩健表示，宏福苑大火之后，当局计划修订相关消防条例，以加强大厦的防火措施，预计今年4月至5月向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简介修例内容，今年内草拟好相关法例。杨恩健在消防署年结记者会表示，希望透过修例强化消防系统维修时的管理，包括建议引入业主要将消防装置关闭的时候必须得到消防署批准，署方亦希望扩大消防装置和设备负责人的责任，介入业主立案法团和物管公司，以协助监管消防装置。針對常見的大廈消防隱患，包括阻塞走火通道，又或並無進行消防裝置和設備年檢等，署方建議引入定額罰款機制，增加阻嚇力。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陣微雨，沿岸有薄霧，最低氣温大約21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溫暖，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四風勢較大，早晚潮濕，隨後一兩日驟雨逐漸增多。現在氣温23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西杰，你唔好咁样啦。 我点样啊？ 四个字：黑脸疲劳。其实你搞咩咁攰啫？ 我补咗几日啦，眼都唔眨，都未等到我心目中嘅主角啊！ 吓、 啊， 有古仔听、啊，佢叫咩名啫？ 四个字咯。 伊丽莎白定系莱温斯基啊？ 黑脸疲劳啊！ 哎呀，咁就嘛。今个星期陈家俊请嚟观鸟会，会讲下呢一种濒危水鸟啊。 而我就请嚟文安队少年团，讲下佢哋嘅行山训练。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佢系儿歌天后。 似好似亦是黑色上， 又是天涯歌女， 天涯呀海角去找真知音。 转眼间我哋已经识咗40年啦，手下留情，马年马到功成。第一位嘉宾，请嚟。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虫虫陈松伶。 从零开始，我愿意。原来花开有定时。 系咁啊，嗱，今日咧就揾到虫虫姐姐上嚟啦，亦都系我哋新年嘅第一位嘉宾咧。咁我咧就。當然要從零開始就好啦。好啦，我要講下咧，我人生當中咧，我第一次聽到陳松伶呢個名係幾時啦？啊，我今日準備咗，你見到我的樣子有啲奇怪。好啦，咁話說咧， 書包嚟㗎。 話說有一日咧，我記得呢件事印象相當深刻嘅。咁我有位朋友嘅表哥，佢叫炯哥，因為佢個名好特別，即係精神炯炯嗰個炯炯。即係佢知道我細細個就好中意聽歌嘅，咁佢知道我咧係黐住收音機大嘅。佢有一日咧，佢就同我講。我上去佢屋企玩，佢话：哎呀，伟恒，喂，我介绍一个歌手俾你听，新人嚟嘅，叫做陈松伶。 几时嘅咩年代？ 咁咧，佢话佢有首新歌好好听，叫做《宵禁》啊。咁跟住咧，我而家咧就攞翻呢一只碟出嚟啦。呢一只碟咧，当时系录音带，就出现咗喺阿炯哥嘅屋企，佢就播咗《宵禁》呢首歌俾我听。 哦、 我亦都好记得，冇几耐之后咧。我就喺 TVB 嘅唔知金曲挑战站睇到萧锦嘅 MV， 你就喺嗰个 挑战站 系啦，你就喺嗰个唔知上海街嗰度咧，就着住时装嘅衫，后边有啲军人喺度揸枪嘅，你记唔记得呢个 MV？ 记得，你记唔记得后面有咩人啊？ 我唔知系咩人。 谢天华 系呢个先，因为而家睇翻啦，我唔当时唔识阿天华哥啦，咁而家睇翻其实咧，网上其实仲有呢个 MV 出现，不过好蒙嘅，因为佢有可能喺录影带，因为首歌系讲宵禁噶嘛，其实佢系 Modern Talking 嘅 SOS 啊嘛，咁我而家好，我而家印象即系所有印象翻嚟，咁你谂下我识咗你几多年啦，就多谢阿炯哥介绍你俾我识， 八六。 咁你啊嘛，你今年40年演唱会啊嘛，你就 系 40年之前， 啊、 我就听到你个名啦。 但系细， 多谢炯哥，你而家见到呢只碟嘅封面咧，你有咩感受噶？ 唔系就系好倔强嘅一个少女咯。我嗰阵时应该10几岁啊，拍呢张照片嘅时候应该系14、15岁， 哇，15岁啊！ 系再出嘅时候应该就系16岁啦， 系16岁到。你而家听翻譬如萧禁呢啲歌，你有咩感受噶？ 我咪就係覺得係第一啦，好叻嘅咧就係啊劉東劉， 即係娛樂唱片嘅監製啊老闆， 係老闆就係劉東先生同埋劉東太太，我真係好記得佢哋，因為係佢提攜咗我，亦都係俾我可以半工半讀咧，咁樣咧就即係完成咗我呢個人生，而佢哋亦都。即係佢哋唔喺度啦，佢哋唔喺度。不過咧，係佢哋有一個嘅特定嘅一個唱腔，即係好希望你係嗰個唱腔，因為佢哋本身係一個華資唱片公司啦，佢亦都係帝女花，因為帝女花而好盛行一個唱片公司，就係娛樂唱片公司啦。係 啦， 咁佢可能對於唱腔方面咧，佢會有一個要求，咁所以嗰個咧，亦都係我哋80年代嘅一個唱腔，80、90年代一個唱腔， 係 咁嗰陣時係嗰陣時，所以你諗下，你聽蕭禁同埋松伶係咪兩回事？ 都非常非常唔同啦、 啊，係兩回事，不過都係40年 咧。不過咧，嗱，你問我咧，其實我喺做今日嘅訪問之前，我聽翻蕭禁呢首歌，如果你問我咧。我是不觉得是一个15、16岁的女仔唱的歌来的。那把声是一点都不知道，第一有机会我阵间一定会播啦。萧禁呢你听一把声其实跟叶倩文有没有少少关系 不是。是因为呢其实我有一个非常忠实的亦都是 fans， 不过呢即是已经是我助手。他成日都会跟我讲一句说话就是为什么你年少这么老成 是呢 你把声你同而家系冇分別嘅，即系你 唱法有分別啦， 唱法分別， 聲嗰波點變啊？真系 聲你就係、是、你同埋咧，你係生成嗰個樣咧， 你好似而家到老又系又系嗰样。 咁啊， 你十 几形象唔同咗咯，系啊，以前短头发多啲咯， 系，即系好得意噶，即系你嗰个款就系好似定咗型咁，系好似细个已经做咗个模， 系 好似货咗呢个嘅娱乐圈而制造嘅一个模咁样， 系 好有意思啊，嗬。 一陣間咧，先再講呢只碟嘅由來啦。咁啊，嗱，講翻即係由零開始啦。你細個係邊一區嘅街坊嚟嘅？ 觀塘區 係咩類型嘅屋企嚟㗎？係 我哋 即係譬如屋邨啊、住宅啊。 唔係，我哋係木屋區，跟住之後咧就係、是、actually 咧，我哋觀塘區咧係一個大廈，跟住之後咧就木屋區，跟住之後咪要轉型要做嗰、那個。公屋啊，吓、 哦， 跟住公屋，跟住顺天村呢度嘅嗰头街坊嚟噶，我哋系 系 啊。 咁你系一个点样嘅小女孩嚟噶？即系喺你成长嘅时候，即系你系好温柔啊，好文静啊，定系好 rock and roll 噶？ 哦 ，I 人嚟嘅， 系 I 系，即系好内向嘅， 好内向，非常之内向， 非常添啊， 系非常之内向。 哦，例如咧，去到咩境界噶？ 因为你我好細個已經要係承擔屋企嘅責任啦，咁樣有好多嘢咧，可能係父母太忙啦，佢哋咧係唔會話話俾你知你應該點樣做點樣做，反而咧係將佢哋成個嘅諗法擺喺你度，咁但係你會係接受唔到嘅，因為 幾歲的小朋友可能真係會接受，唔會明白嘅喎，即係唔似好似而家，如果好似我細妹咁樣咧去教導佢兒生女，我真係覺得呢套方法真係非常之好，令到佢哋真係知道自己原來我原來可以承擔媽媽嘅責任嘅，咁不過咧我係好樂意，同埋係唔會係唔知方向 unknown 嗰個方向，咁。我細個，我覺得我哋七零後嘅基本上都係咁樣長大。 咁啊係，即係阿爸阿媽叫你做嘢都係唔解釋噶嘛。 係啊，唔解釋噶。 即係俾心機讀書咁啲啦，俾心機讀書都唔搭噶，或者要做家務咁咪做家務咯。 係，或者叫你去做家庭工，你咪做家庭工咯。或者我要你做任何啲乜嘢，你咪做任何啲乜嘢咯。咁OK， 咁變咗咧，你會係好多係。唔係你自發性嘅，或者唔係俾咗 input 嘅，冇好多 input 咁樣喺你身上，咁你就會係自己摸索啦。尤其是一個女仔，即係我唔係一個男仔咁樣，即係我可以勇往直前咁樣，好似我細佬咁樣，即係勇往直前。 哦，你有幾多兄弟姊妹㗎？ 我三個， 哦，即係有一個細佬，一個妹， 係啊， 咁你就要做姐姐，就要 負責 曬照顧啊，即係各樣嘢啦。 係啊， 哦， 咁我自己都唔係一個好姐姐嚟㗎，即係我都會係即係，哎呀，即係一頭霧水咁樣，再加上我細個可能係一個天花龍鳳嘅一個人嚟嘅， 哦， 咁所以我覺得我係唔理解父母好多， 哦， 咁變咗我要自己咧去掙扎嘅時候咧，我就會係有好多諗法咯。 咁你譬如讀書啊嗰啲，你 O 唔 OK 噶？ 讀書即僅僅好咯，咁樣可以即係過關咁樣，我就全部都可以合格嘅。 哦，咁但係嗰陣時有冇一啲已經即係譬如同演藝圈聯繫到嘅技能？譬如舉個例，你睇唔睇電視嘅咧？ 我就睇電視嘅，我亦都係因為church choir，即係我又係參與係教會啦，因為好細個已經係教會學校啦，咁樣就有 church choir 啊，兒童合唱團啊，我係觀塘兒童合唱團，我係觀塘人嚟噶嘛，觀塘兒童合唱團啦，咁樣大嘅，有好多嗰啲嘅兄長，即係嗰啲師兄師姐啊，咁樣都好。睇住我，即係都好錫我，即係知道我都係一個好文靜，即係好內向、好 timid 嘅一個人。 咁又即係唔玩嘅，運唔運動啊，玩唔玩嗰啲噶？ 我都玩嘅，即係都會運動方面我都好叻嘅。即係有運動技能，但係唔係話好叻嗰啲叫做排球女將啊，即係唔係嗰隻人咯。 係咁嗰陣時，譬如舉個例，譬如中學嘅你。你係好似我見到嘅第一張碟嗰方面係嗰種短頭髮啦，定係好似而家我見到你係即係長頭髮嘅？你係 一直我都短頭髮， 哦，即係從來都 係 嘅。 係啊，因為我由細到大，我媽媽中意我係短頭髮嘅，因為易打理啊嘛。你記唔記得我哋七十年代好中意生虱噶？ 系啊系啊，我细佬 你系突然之间醒咗，系咪啊？七十年代嗰个我哋 捉头虱啊嘛， 系啊， 见教书有讲噶，系啊， 系啊，见教书有讲嘅，跟住之后喺课室嗰度咧，即系个个都要捉头虱咁样噶，即系好惊，好彩我哋冇嘅啫， 好彩冇啊，系， 但所以但系我哋个个 actually 都系剪短头发噶， 哦， 我哋无论男女女都系短头发嘅，嗰阵时唔知点解咁兴嘅，跟住搽好多药嘅，我见好多同学 系，所以嗰阵时你一路都系 keep 住短头发嘅， 短头发嘅 系 吓，一直到大咯，所以到我已经差唔多瓶颈啦，即系我觉得，尤其是喺我一段嘅时间入边咧，由2005年咁样啦，咁嗰段时间咧，亦都系我一个，亦都系要再重组我自己嘅一个年代啦。咁嗰阵时嘅我咧，系真系冇镜啊，喺屋企，我 系 冇照镜。当我照镜嘅时候，我系睇到我嘅头发咧，系除到系屁股嗰度。 哦，咁长 好长咯。跟住之后咧，我已经咁样噶啦。可想而知，我 系 有几长嘅时间冇打理自己。 哦，咁啊呢个就后边嘅事啦。 When I was young, I never needed anyone. And making love was just for fun. Those days are gone.I've known, but when I dial the telephone, nobody's home. Sometimes I feel so insecure, and love so distant and obscure remains the cure. 即系你话你细个都有睇下电视剧嘅，咁例如睇啲咩噶？即系上海滩嗰啲啊， 小甜甜啊，飘零燕啊， 小 绿纯子啊， 哇！你 好积极噶，我嗰啲有积极有希望嘅嗰啲，我真系我成日都好想搵啲希望俾自己。 哦，点解咧？ 你唔知将来会系点啊嘛，亦都冇家长，亦都忙于自己嘅生计啦，即系忙于要养我哋啦，咁。冇咁多嘅说话，即係话俾你听，你将来会你第时会系点啊，会唔会即係好似而家啲家长咁样嘅虎妈嗰啲全部都系会话俾你听，嗱你以后呢度一步一步呢你就会升上去二年级㗎啦，跟住之后你三年级嗰时边度有咁嘅事㗎啫，你就日日喺屋企查黄页㗎啫嘛，接电话簿㗎，跟住之后就帮忙即係差唔多清明嘅时候即係接啲烧衣纸咁样。咁你你的生活就是家长告诉你 ， 但是如果他们真的 input 你很多的东西 actually 是没有， 所以你都不是很知道自己会做什么， 不知道自己会做什 么，有没有想过的，譬如幻想我第时可能做空姐做银行，有没有想这些的，那时 候没有，真的没有，完全是不知道自己会是变为一个什么人的样子，只是知道我要去读书，如果今天的话即是所有小朋友是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觉得不妨是真的找一个你自己的寄托，即是好像我这样，可能我就会看小甜甜，我就会看 Sunny 哥哥，那时候的 Sunny 哥哥啊，跳飞机啊， 对啊，跳飞机，天开阔任鸟飞，笑笑天地跳飞机， 天开阔任鸟飞，笑笑天地跳飞机， 开心喎，即系俾个希望， 证明咗我哋同一个年代嘅人嚟。 系啊 ，Sunny 哥哥， 系啊，即系有个希望俾你嘅话，你咪捉住嗰个希望，你咪会行咯，你咪会行咯。即系呢个系其实你自己俾自己。 嗯， 咁你亦都唔会放弃我。即系我细个我好坚强，一方面亦都好 timid， 即系好脆弱，但系另一方面亦都好坚强，即系知道自己其实系可以。我不如我自己行啦，我自己试下行啦，自己试下。咁但系呢个行可能会慢啲，但系如果有家长带引嘅话，会快好多。咁如果慢，亦都有慢嘅龟兔赛跑啫嘛。你呢个人生嘅终点系你自己，即系唔系话天生嘅，或者系。怪罪于任何人，唔系嘅，其实都系你自己去行嘅。咁所以呢一个咧，我就会自己俾自己觉得，哦，我可以有个希望。 有个希望，咁啊，估唔到喺冇几耐之后，你就会唱埋儿歌添啦。 儿歌添， 系啊，你有冇见过 Sunny 哥哥噶？你入行之后。佢已經離開咗即係跳飛機嘅行列啦。咁因為你唱兒歌嘅年代都係應該係譚詠麟姐姐啊。 你唔好話即係 Sunny 哥哥啦。喺我細個時候，我真係覺得 Sunny 哥哥啦，仲有係 关正杰哥哥 是 我的一点烛光， 是是、哦、以前学校一到小六就要唱一点烛光的嘛， 是啊，我仲要是观塘儿童合唱团，我是伊丽莎白体育馆，亦都是我今次做 演唱会，我哋就是在那里唱一点烛光啊， 是啊，我那时得个几岁咋，十岁都冇啊， 是不是要揸住个蜡烛噶？ 是啊，我哋 做嗰个动作噶嘛， 小朋友 限我将烛光交给我， 系一定系要咁样， 好， 大家要轻轻摇噶嘛， 系啊，嗰啲小朋友要轻轻摇， 系哇！呢啲画面真系细个我冇唱过嘅，即系我冇加入合唱团啦。但系梗有嘅，喺我哋呢个年代，即系呢啲嗱， 你系咪细个时候俾人揈得多？ 唔系，我喺台下边睇啦。咁你喺学校礼堂，梗有一次半次呢啲嘢见到嘅。咁我唔知道当年小学毕业都好似系要上台咩薪火相传嗰啲咧， 系 即系你将蜡烛交俾我啊，我交俾你嗰啲，一定见过，同埋一定系唱一点烛光，然后就有二万岁噶，一定系我靓晒。 我靓晒， 一定我靓晒，系啦，呢啲就系你成长嘅画面啦。 系啊， 盼可将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膛，如能以热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我但要烛光 正杰嘅一点烛光啊！好，转头翻嚟咧，有九点钟嘅新闻解报，翻嚟继续有从中姐姐。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最近咧有听众问萧叔叔咧个社交媒体嘅常用语咧，英文点样讲？咁呢个说话咧就系咧，通常我哋形容咧其他地方嘅人咧学识水平低咁样啦。咁通常咧佢哋就会话咧喺边度地方咧读书系咪犯法噶咁样。咁呢个其实咧我怀疑咧就系翻译字英文嘅社交媒体有时咧就都会见到呢个咁嘅 expression 咧，就系 is education illegal in 某一个地方咁样。illegal 等于 I L L E G A L， 即系非法啦。 如果唔想讲明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地方咧，你可以话 where you are from 亦都得，即系你身在嗰个地方教育系咪犯法嘅，读书系咪犯法噶咁样。咁我当然个意思就系唔系好礼貌嘅说话，就系、是、串对方咧，去揶揄对方咧嘅知识水平低。Okay, is education illegal where you're from? Is education illegal where you're from? 咁咧。就是呢句说话的意思啦，当然不要乱讲啦，因为就都几冇礼貌嘅。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马年第一位嘉宾。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虫虫陈松伶。 点都要开始问一下啦。头先讲宵禁咧，就是你十五六岁嘅作品啦。好啦，点解你会无端端有一个好 I 啊内向嘅女仔？ 都系好 I 嘅，呢个唔使再谂啦。呢个肯定好 I 嘅，因为我仲系一个嘅半工读未成年嘅少女。 点解会接触咗呢个行业咧？当时系 因为呢个唱片我咪系签咗刘东。刘东先生同刘东太太嘛，咁喺佢哋嚟讲咧，对于我嚟讲咧，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嘅 offer 嚟嘅。佢可以系喺我，譬如暑假我先出只唱片， 哦， 我暑假我先至就 录音啊、宣传啊、 宣传啊咁样。咁但系我仍然都系一个半工读嘅女孩嚟嘅。 哦，咁佢点揾到你噶？ 嗰阵时我参加叶倩文模仿大赛， 系 就系呢一个系一个。 点解你会参加叶倩文模仿大赛咧？ 又要考古啦。 系好想知点解咧？ 我同学同老师即系觉得咧，我喺比较迟嗰阵时细个嘅时候咧，好似叶倩文咁，同埋 你讲系唱歌定系？ 把聲同個樣子都好似，嗰陣時我得十四十五歲嘅啫。 佢佢咪唱緊二百度啊，即 係係啊，二百度啊，零時十分啊， 嘅年代啦。 係啊， 咁佢哋覺得你好似嘅， 係啊。咁跟住之後佢就覺得，誒嗰度有1000蚊嘅 獎金， 獎金、啊、你可以去參加、啊。跟住之後，哦。可以、啊，我真系可以去參加、啊，跟住所有同學咧就話，咁啊到其時我哋就可以食咗佢啦，那個獎金嘅話， 1000蚊食好多餐啊嗰陣時， 好多噶，不過同學又多咁，但係其實我哋參賽者只有一二三個人嘅啫，所以你點都有個冠亞軍嘅。 係、哦、啊，咁呢個係邊度搞㗎？呢、這個比賽 ？TVB EYT， 我一係啊，即係你有上到去 EYT 唱嘅， 係啊， 嚇、 啊、 你唱咩歌啊？當時 今宵零時十分， 哦，你就係唱零時十分， 係、嗯。 零时十分，倚窗看门外暗灯，迷途夜雨静吻路人。藏在雨中，你低声的说 ：Happy birthday, my loved one。为何现今只得我呆望如斯，呆呆坐姿夜半。着两杯冻的香槟说 Happy birthday to me 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陪我庆祝今次新生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齐来为我人夜中穿起那明艳舞衣，呆呆独坐直至落时，拿着两杯暖的香槟说 Happy birthday to me。 咁当时你系 有啲咩，抱住咩感受系咪啊？ 即系玩下嘅啫系嘛？ 梗係啦，你冇咩諗法嘅。其實嗰陣時真係14、15歲嘅啫。 係， 應該係1985年。如果1985年嘅話，我就15歲啦。咁我就係參加呢個比賽之後咧，就引嚟嗰陣時咪好興青年大事嘅。 係 有冇印象啊？青年大事嗰陣時有江欣燕啦、張國強啦、 K 哥哥 嚇，係啊 K 哥哥啦，仲有好幾個嘅，即係全部都好健康活力嘅咁。 係 咁就我可唔可以簽你？即係嗰陣時馮美基女士咧，佢就話我可唔可以簽你做呢個全職嘅？咁樣你就可以做青年大使。我嗰時得 form three 啊，咁樣我根本唔可能啦，我冇可能中三畢業咁樣就做。咁所以我就堅持咗讀書，咁就我就話我想讀書，咁我就冇做 turn down 咗。吳宇先生咧就將我介紹咗俾 劉東先生、 劉東太太，一見如故。咁就覺得好似 OK 喎，咁不如你就喺暑假嘅時候就可以錄音㗎啦。咁暑假錄音喎 OK 啦，啱啱好，我又可以讀書又可以。但係拍咗呢個第一個嘅鬼馬校園之後，跟住之後就出咗鬼馬校園啊嘛。鬼馬校園之後呢就亦都有一個好好嘅迴響。咁佢哋好想我繼續可以拍劇。可以，如果可以嘅話咧，可以拍劇。咁但係嗰時冇劇發生嘅，冇嘅。咁只係佢哋諗法嘅啫，可能大人嘅諗法唔一樣。咁但係我都係一個十幾歲嘅， 你都唔知咩事， 小孩子唔知咩事。剛剛好嗰時有一個意外，我就係六親只腳，係一級燒傷，一級燙傷，我就住咗1個月、2個月醫院。日日咧就係因為燒傷燙傷啊嘛。我的皮肤是一级面积的，即是比生小朋友还要痛的。一级。生小朋友可能是3级。 你记得什么事的？ 我记得我是煲的鸡汤，个瓦煲是穿底死，个瓦煲呢是插沙落嚟我的脚那里，一听就痛，是吧？ 哇，如果听到都觉得好痛啊。 成個瓦煲仲要入邊有雞腳，雞腳有雞油噶嘛，雞油你又跣親啊嘛，跣親佢個綠埋 pat pat 啊嘛，所以成個咧，我係喺個太空罩嗰度咧，係住咗成2、3個月嘅。 哇！ 咁嗰陣時我好似得嗰17歲， 即係出咗歌噶咯， 已經出咗歌噶啦， 即係出咗消禁啊，出咗呢堆噶啦。 你見到我呢個腳係好靚噶，咁但係之後嘅腳唔靚噶啦。 哦，發生咗件咁嘅事，即係入咗行之後發生嘅事嚟嘅。 係啊係啊，係一個好大嘅意外嚟嘅。咁啊。是我直情當場係暈低咗，咁咧就係救護車過嚟咧，係送咗我去浸會醫院，我最近係浸會醫院，咁就浸會醫院咧就住咗成2、3個月啦，差唔多。要恢復都要成恢復1個月，仲要係拐杖。但係嗰陣時我得嗰10幾歲啫，你要拐杖嚟做咩啫？咁啊，梗係即係行都行唔到啦，因為你嘅腳係只能夠平面。平面你是不会充血的，因为你的皮薄嘛，平面是不会充血的，你一个脚一放低那么的血就冲晒你的薄皮就冲晒出来就砰砰砰砰，即是跟看恐怖片是没有分别的，哇，是那时候真的， 所以你不落得床了， 不落得床的， 哇， 是那段时间很严峻的一个时间呢，刚刚好就是蕭生叔過嚟探我病，就是 天涯歌女啦， 就天涯歌女啦， 咁樣發生嘅， 就定咗你係做天涯歌女，真係咧好慘噶， 反而企喺個醫院度決定做揾你做周旋， 係噶，就喺嗰度見到我好鬼慘，就喺個醫院嗰度見到我。好惨好惨个样，即系你从来唔会咁样试镜噶嘛，你试镜永远都系咧自己系好， 就化好晒妆啊， 化晒妆啊，系一个好 well prepare 咁样嘅去 audition 噶嘛，做试镜噶嘛，你点会喺医院嗰度系你最颓废系最惨嗰个时候，咁啊见到你咁啊，可以，咁亦都系我嗰个年纪亦都适合嘅，咁啊因为。周旋嘅時候好多係孖邊，如果你係十幾歲係做孖邊嘅，你係好啱嗰個年紀。但係如果譬如好似我而家年紀啊，我而家已經56歲啦。如果我再做周旋嘅，我係做唔翻佢16歲嘅。 哦， 係 係。 啱唔啱啊？我做唔翻40年前嘅我嘅。 係調翻轉16歲都可能勉強喺度扮落去。 係啊， 扮到30幾、40幾都仲可能得 啊。係，即係你會係俾人吐槽嘅，即係俾人 吐槽。 係啊，俾人吐槽嘅。 係。 咁你真係唔可以啊嘛，即係啱啱好係我嗰個年紀嘅時候，係應該係可以做到孖邊會。 天涯也海角，去找真知音。小妹妹歌唱郎弄琴，琴如歌声正好永同心。哎呀哎哟，琴如歌声正好永同心。 访问当中继续会讲佢咁细个点样入行，会演到周旋咧，仲要唱呢啲歌咧。咁我听晚咧就继续有陈松伶嘅访问嘅。好啦，今日嘅题目咧，就因为一哥啊， 系 呢个夜难人静同埋百无聊赖又唔信人嘅情况， 夜深寂寞 系啦，选择同 AI 倾偈。都唔同人傾偈， 系 好啦。咁人生咧就有好多呢啲咁嘅選擇嘅關口啊， 系 正所謂人生交叉點。咁我哋三個即系嚇喺唔同嘅年代經歷過唔同嘅嘢啦。咁聽一聽演藝圈嘅前輩周嘉怡講一講 天王巨星，影視紅色，影視紅色， 歌影視紅色。 佢啱啱話啊，播唔播我唱嗰首歌好咧？ 唔係啊，我喺度諗，即系你問我。选择呢人生有啲咩嘅大选择，跟住我就喺度諗我人生有咩大选择呢，跟住我就諗哦、啊、如果真係最大嘅选择，我觉得我好似係嗰陣时离开 TVB 囉。 哦， 因为咁我喺 TVB 做咗13年喎。咁突然之间要选择离开，其实嗰陣时都人生交叉点㗎。嗰陣时都会喺度諗究竟走好唔走好啊。同埋呢好多人会讲嘢㗎嘛。即係好多人会喺你身边讲嘢。 个源头系点样嚟嘅，即係呢即係咪同阿维基。 係呀係呀 係呀 王 生。係咪 呀係呀，嗰边即係佢哋 through 一个人搵我囉。 係。 咁佢就即係问有冇兴趣即係去佢哋个电视台。 但本身喺旧公司系做得开心定系。 开心。 哈哈。 除咗錢方 面，咁、個個都咁講嘅，你哋大家明 啦。但係 你嗰陣時係 唔 係 嗰種開心係因為做咗咁多年已經識落好多監製啊，好多導演啊，咁同埋你已經係同所有嘅即係同事啊、演員啊，都已經有一個好濃厚嘅感情噶啦嘛。 係。 咁同埋你已經對嗰個環境咧係熟悉到。一个点啊，即系我哋嘅梳化服啊，所有幕后啊，即系全部人都好似屋企人咁样噶咯。咁、你突然之间无端端话有人嗌你走，咁你又走，咁就即系一个都几大嘅决定嚟嘅。 系，咁当时你喺大台系捞到咩境况噶？ 嗯， 都系行行企企啊， 都系行行企企， 唔系即系都有啲角色做，即系 火爆王沙咁样， 即系有啲角色做咯，但系都唔系特别好。即系唔算系好、嗯，一定唔系主角啦。嗰阵时冇做过主角添啦，咁都系配角嘅。咁就啊，我应该咁样形容，开始有屋企人咯。 哦，开始有屋企人呢个系一个。 嗱，你作为编剧， 系 你又明白我讲咩啦？ 我明白，因为你要开始帮佢加一啲人去立体件事，即系呢个角色系值得花费时间。同埋情節去鋪佢嘅， 係啦，即係開始有屋企人， 即係等於啲人話開始有對白咁樣， 角色開始有屋企人， 但都仲係距離一個叫做 主角， 主角仲有一段距離嘅咯， 好大距離， 好、哦、大距離嘅。 咁同埋你知道唔會係自己咯，咁、 哦、 你一路做落去，其實你都知道我又唔係即係我又唔係簽即係有經理人嘅合約啊，咁所以變咗一路做，你都會知道可能佢哋有佢哋自己需要捧嘅即係演員啊，咁所以就知道哦，應該未必自己，不過都可能會比較多即係可能。多啲屋企人啦、啊，多啲对白啊咁样咯， 系好啦。 咁但系阿黄生嗰边咧，咁佢哋就最初就同我讲话因为佢哋新开台啦，咁变咗佢哋演员又唔多啦，咁佢哋就直情就讲话哦，如果你过嚟咧，佢冇讲话主角嘅，佢冇讲同我讲话系俾主角我做咁样，佢只系讲话你过到嚟嘅机会一定会多过喺即系。 舊公司 啊，咁同埋个人工就好现实啊，咁个人工真系多三倍啊！ 哇， 咁你又唔使话嘅，因为旧嗰度都 基数低啊。 我想我想知系咪喺嗰啲五星级酒店啊？然后推 lobby 啊， 唔系因为最初揾我讲嘅时候，唔系黄生揾我噶，系一个经理人揾我嘅咁样，咁嗰个经理人都认识我嘅，咁佢揾我倾嘅，咁之后我决定咗之后先有见过黄生， 咁就真系五星级酒店。然后推张 check 过嚟俾你， 唔系啊，喺 Element 上面嗰啲餐厅噶， 哦，即系商场餐厅， 系啊，咁就倾，咁但系开心嘅，即系同阿黄生倾咗好多关于制作啊拍摄嘅嘢咯，而你系发现呢个人真系超有诚意，唔系有诚意签我啊，即系我意思佢超有诚意去搞，系啊，真系好可惜啊。 喂，我想问一下咧，即系我哋今日个题目系讲选择啊，你谂咗几？几耐啊？咁啊，几多日啊？ 几多日？哇！我唔系好记得，都一段时间嘅，因为嗰阵时忐忑嘅，即系忐忑咗一段时间嘅。但系好得意啊！其实我同你嗰、那个， 你又问 AI 系嘛？ 唔系嗰阵时未有 AI， 但系阿一，我同你嘅感觉系有啲似， 系 周围去问人， 哦， 即系周围同人倾啊， 系。 但系其实个内心已经有一个决定，即系等于你系想买啊，你买啦。 你净系问人，定系有问其他，即系可能唔同方法啊？ 唔系，即系会有同人倾咯。但系其实都好多人同我讲，叫我唔好走噶。 系， 因为有好多人又会讲话，喂，其实而家佢开咗台，有咁多人走咗咯。咁而家系呢班 山寨佬啦， 系啊，咁你咪有多翻啲机会咯。即系都有人咁同我讲嘅。 系， 咁但系。咁因为小妹都经济都有啲担忧压力啦，咁嗰阵时又觉得啊，咁不如试下啦。同埋我有一个感觉系觉得都要去勇敢去踏出一步格，咁即系你要试下去睇下自己接唔接受到新嘅环境咯。 诶，咁 咁但系点知过到去都唔系新环境，又系嗰啲人。 你去到边个 moment 发现，其实我心底里决定咗咧？ 其实原来系好早嘅，即系原来其实好早。当一佢哋揾我嘅时候，其实可能我嗰一刻我一谂咧，我已经系有谂，同埋啊，仲有，因为嗰阵时七奇二，我成日用我嗰位监制。 哦，佢都走 哦， 咁呢个都系几大嘅助燃剂嚟嘅。 系， 咁因为我哋又成日开佢嘅戏啦，咁我又即系好中意佢嘅作品啦，咁我又会觉得，哎呀，佢都走埋，咁我咪又少咗个机会咯， 天与地冇拍啦， 即系我又觉得，哎呀，我又少咗一个会用我嘅监制哦，咁样咯，咁跟住我就觉得，啊，咁不如去搏一搏咯。 嗯，系喂，咁你决定咗之后咧，咁啊，即系开始有啲有冇啲离愁别绪啊？即系譬如头先讲， 有啊，我有翻去喊噶， 系、 哎、啊，即系我即系我翻去，即系翻去，即系最后嗰日走嘅时候，即系交证啊，即系嗰啲，即系 有纸皮箱噶。咁咪有兩個 secure 夾你出去嗰啲咧？ 我有佢 locker， 我清嘅，我仲記得我個 locker number 係444啊！ 哎呀，咁但係同舊公司高層講話，我因為我未試過辭職嘅，我大部分都係俾人炒，好似我啲戀愛經驗咁，都係俾人分俾人飛嘅。咁嗰下行入去有冇好多嘅小劇場啊？佢會唔會唔知點樣加我四倍人工玩啊？ 嗰陣時咧有一個高層咧，佢係好好人嘅，佢係真係同我講，佢話喂。你諗清楚喎，你係咪真係走啊？又唔係好穩陣，即係又未知咁多嘢，你係咪留喺度好似安全啲啊？跟住我好好笑，哦、啊，咁你可唔可以加我少少人工？即係我都咁，咁就係都難咯。咁冇咯。咁我話我試下搏下啦，出去。咁佢都好祝福我㗎，即係佢都真係祝福我的。 係， 咁所以走都係嗰段時間都係即係叫做咩都。是一个很和谐的气氛， 但是你就有离愁别绪的， 有啊，因为喂，咁我十几岁就在那度， 嗯， 啊，即系你十几岁就在那度大，你觉得好像我成日都形容咧，嗰阵时嘅即系旧公司咧，其实似学校咯， 嗯， 因为我在那度叫做一边做一边好像学演戏咁啊嘛，咁对于我嚟讲嗰个系一个学校咯，咁跟住出咗嚟之后就真系好似系哦就翻工啦，即系真系要工作啦咁。 系喂，有冇一种咧即系若有所失嘅感觉噶？即系有啲譬如我记得我啱啱离开对面街咧，我行出嚟，我头嗰几个月咧个人咧唔系好实在噶，即系真系会好似觉得冇咗棵大树遮阴啊！ 我又冇，因为有人工多咗，个人又踏实咗啲。 我当年系攞钱嘛， 系 啊，我攞钱噶嘛。 咦，我真系未试过辞职， 你咪好想试下？ 咁又唔系，我热爱香港电台。 其实你几好啊，即系你成世唔使拣，人哋拣。 系啊， 哎呀， 人哋拣 都讲啲咁嘅说话，真系好危险。我咧，我戥你担心啊，一个 唔系我热爱香港电台啊，我热爱香港电台，我热爱香港电台。 唔系因为离愁别绪啦。突然之间就好似有咗失咗个依靠啊，呢啲呢都喺我哋选择过后会出现嘅一啲后遗症嚟㗎嘛。 嗯， 你好快过渡咗啦。 好快冇喎， 三倍人工喎， 咁啊系。 但系咪个起薪点都好低嘅。 明嘅。 都系啫，三倍喎。 我听听新闻先，返嚟再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发生工业意外，一个58岁工人怀疑从高处堕下，送院之后不治。现场是大埔工业村大富街美心食品厂，警方下午大约1:30接报，指有工人由大约3层楼高的棚架堕下，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劳工处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美心集团表示，一个外判公司工人在食品厂外墙搭设棚架的时候堕下，对这个外判工人去世感到深切悲痛，正配合警方和劳工处调查，将会和外判公司和死者家属保持紧密沟通。集团向死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并将提供一切可能的协助。工业伤亡权益会呼吁施工地盘和前线工友长假期前后提高警觉，开工前必须检查棚架和相关工作设备，确保安全可用。港铁公布，荃湾线将会在下个月15日凌晨转换至新信号系统，确保运作正常之后，由头班车开始使用新系统行车。 港铁预期启用新信号系统之后，或者会出现磨合期。被问到磨合期历时几耐，港铁就话预料或者需要一段时间，强调对安全冇影响。港铁强调，更换信号系统属于大型同复杂工程，牵涉多个系统同工序，形容复杂程度有如换脑手术。港铁话，自前年年中起嘅18个月，喺飞行车时间进行多项实地测试，包括模拟日间繁忙时段列车服务安排。期间，荃湾线每列列车都完成至少200公里测试。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抓紧做好春节假期之后政府工作作出部署。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务院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紧迫感，瞄准全年目标任务，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会议研究推进银发经济同养老服务发展有关工作，指出中国银发经济潜力好大，要完善支持举措，强化政策落实，促进养老事业同养老产业发展，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有力支撑。要进一步释放银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发挥消费补贴等政策牵引作用，打造一批银发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早晚潮湿，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还有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90分钟走遍世界。 电灯延长了人类夜晚活动时间，但光污染会影响夜行生物。欧洲多个城市开始试行安装红色街灯，研究发现红光对蝙蝠活动影响最少，不像白光咁会阻住它们觅食。丹麦一个城镇就在单车径安装红色灯，既能为行人提供足够照明，亦都能够保护附近栖息的蝙蝠。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今日咧就讲紧呢个叫人生交叉点啦。咁啊，头先阿嘉怡就分享咗佢当年喺即系离开大台之后啊，即系当时嗰个心情嘅选择嘅心情系点样啊？你而家望翻转头啊， 系我都我要多谢自己咯， 系 即系多谢自己嗰阵时都有勇气离开去试多啲新嘢咯， 系 咁，但系你永远都唔知嘅，咁你又唔知你继续喺嗰度会系点。即系只能够，我成日觉得都冇得望翻转头啊！你做任何决定都好，包括 你買車嘅話， 所以點解我同 AI 傾太唔中肯啦？ 咁都幾唔中肯嘅。 唔係啊，真係噶！你既然我成日都覺得咧，你既然做咗一個決定之後咧，你千祈唔好望翻轉頭喺度諗，哎呀，如果我嗰陣時唔做之後會點咧？呢啲真係。叫做咩？你搞自己， 正所谓有早知啊， 系啊，冇刻意啊， 咪就系咯。 我入 TVB 嗰阵时系17岁。 哎呀，哎呀，哎呀！ 我读训练班嘅时候17岁。 哎呀，有冇见到华哥同发哥啊？ 我有见到发哥。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明星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齐来一片，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谁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片，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看从前沙哑了声线，回忆我期望那掌声都依然到今天，那首潮水忘情水不再经典，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多谢晒歌影子红星周嘉怡，同我哋分享翻佢十七岁。 成你贵言啦，成你贵言啦。 到我啦， 都几感动喎。 系咪？听翻都几感动啊。系、嗯、啊，咁啊，头先阿华哥就唱到40岁就回望从前啦。咁我而家50岁，我又同大家分享翻一个，我应该喺个节目当中比较少讲嘅一个选择嘅事件嘅。既然一哥讲买车， 哎呀， 咁我讲下买车啦。 系， 好啦，咁啊，话说啊，小弟嘅第一部车咧就系一部二手车嚟嘅，咁啊冇选择嘅，只不过啱啱就翻嚟香港 入咗电台啦，咁啊有都唔系好咩收入，少少收入，只不过想有部车。咁有个朋友又好好咁样咧，就买咗部二手车俾我，好平嘅。咁好啦， 嗰个朋友我哋识唔识噶？ 咪后讲系啦，唔关事，呢同我讲嘅古仔完全冇关系嘅。我想讲咩咧？人咧好得意嘅，即系头先我咪讲话咧，你会当你想要一样嘢嗰阵咧，你就会发现咧。你成日都翳住翳住，譬如咧好得意噶， 啰啰挛， 啰啰挛，系啦，嗱，咁啊后来咧，当你喺个路上揸车揸得耐咧，咁你就开始瞄到，我都成日同一哥讲噶，你买咗部求其买部揸住先，跟住你慢慢咧，你揸揸下车，你就开始喺路上见到有啲车啊，见到有啲司机啊，唔同嘅车出现咧，你就开始你有你自己嘅心头好出现噶啦， 嗯， 咁啊你 我有心头好噶啦， 唔系咁你即系呢个后话啦吓，咁总之你有部 dream car 嘅，所以 dream car 唔一定系话要咩波子啊、林宝坚尼啊，未必系，总之有部车你好想要，或者你觉得嗰部车咧，哇，我好想试下揸，好啦，咁啊，当我揸咗我第一部二手车，我谂大约系两年到啦，咁啊又适逢咧嗰部车又开始即系规规地啦，又耐唔耐个水滚啊，即系喺个西隧高，即系有烟出嗰啲，直情系拍戏嗰啲，咁啊佢都差唔多啦， 年事已高啦， 系啦，差唔多啦。咁啊，当时咧，其实我已经瞄中咗一部车啦，唔好讲个牌子，总之系一部四驱车嚟嘅， 哦， 即系 four by four 嗰啲车啦。咁啊，即系好得意，我唔知阿嘉怡有冇试过咧。当你好中意嗰部车嗰阵咧，你会发现佢成日都出现喺你前面噶， 哦， 成日都见到， 系 黑色又见到，银色又见到，红色又见到，咩色都见到。咁啊，嗰部车咧其实就几贵嘅，即系喺我眼中，我觉得系相对于我当时嘅收入咧就几贵嘅。咁啊，咁但系咧呢个世界上有样嘢叫二手车噶嘛， 系。 咁咧我就喺一个偶然嘅情况之下咧，我就。发现到有一部二手车咧，咦，似乎都可能系我嘅射程范围咯。 嗯， 好啦，咁啊，当我开始掀到呢啲书出现嗰阵咧， 哦，系，以前二手车系 有书卖噶嘛，有啲七仔都有噶， 系啊，派噶嘛， 系啦。就点解我要讲呢个故事咧？因为开始有啲人物你哋出现啦，选友开始出现啦，何亨卖啦，卖啦，何亨咧，直情同我一齐去睇车， 哎呀， 试车。 哦， 约车主出嚟见，你知系何生嗱，我想讲何亨咧，真系一个好两胁插刀嘅人嚟嘅。 系， 首先咧，佢又真系识好多嗰阵时又识好多车房啦。 嗯， 又佢自己咧，亦都真系身体力行咧。佢譬如约个车出嚟，嗱，一间你唔好讲嘢，但系我买嘅。咁， 哦， 佢会用佢嗰啲好江湖嗰啲点啊？部车几多手啊？ 系， 系咪真系五万米噶？啊，即系佢嘅碌大眼嗰啲，即系好似咧轰人哋。因 为即系好知内情嗰啲 系啦，因为咧嗰个年代有好多啲都市传说嘅，就譬如啲米数咧，米数可以做到啊，咁啊嘉怡都明啦。咁有时候啲车咧就可能有啲蛊惑嘢，譬如佢可能有啲内伤，你又唔知嘅，咁啊嗰啲车主知道入边有啲嘢唔对路，佢又唔会出声，即系总之有呢啲所谓蛊惑嘢，咁所以阿老何咧就即系知道我包都系鹌鹑啦，所以佢就出嚟啦。喂，系咪真系噶？咁佢譬如咧去试车咧，何生系坐喺隔篱，佢真系会抌下部车啊，唔知。听下部车啲声啊，你知佢扮高手可以扮得好好噶嘛？好啦，咁啊就验埋车如是者咧，我就即系选择啦。选择就系、是、喂，即系我都仲，我记得我仲问阿老何，喂系咪真系买噶？ 哦，即系你试完车之后仲喺度谂紧。 唔系，点解你仲即系等于嗰份约阿黄生俾埋你？ 系，即系仲有一段时间仲喺度 签唔签先？嗱，即系我都仲系真系签，真系买， 系 真系买。好啦，咁最后咧。我就梗系买咗啦，好啦，正式开始要讲今日嘅古仔啦。 系仲未系啊？前奏嚟噶咋？ 哇！我话俾你知，人生从来未试过咁开心过。我未试过喺嗰段时间揸车，即系嗰阵时咧，我住喺青山公路比较远少少嘅。咁啊，每一日咧就哇，青山公路、龙翔道揸翻嚟广播道，你觉得哇，上车嗰下。This is my car 嗱，唔系一部咩好矜贵，唔系一部好咩巴闭，总之唔系因为要引人哋嘅目光，我去揀呢部车嘅，我亦都唔中意咁样样嘅。只不过，哎呀，我好享受揸呢部车， 哎呀， 哇，嗰段时间，我净觉得哇，即系嗱，你咁辛苦每日吓喺个电台嗰度讲嘢，嗰个口水都干埋，就系你离开嗰下。 嗱，我想话俾所有听众听咧，而家咧。 阿队长一路讲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全程望住我讲嘅，但系我就发现点解个内容就射去阿一嗰度嘅咧？ 周嘉怡真系一个啊，气场啊，嘅老气骨真系老气骨，知道啊。 其实你 对路啊， 系啦，其实你讲咁耐，你就系想叫佢买啦。 含沙射影， 此言差矣。 跟住咧， 一年后，事情出事啦，开始。好啦， 峰回路转啊！ 你头先睇唔出我入边 啊， 面里藏针。去到一年后，我开始发现唔对路啊。你有冇听到我讲嗰部系咩车？是一部 4x4 咩叫 4x4wheel drive 嘅车？ 四驱车， 四驱车，四驱车嘅特色系咩啊？食油 哦。 咁啊，我开始发现咧，咦，每一缸油嗰阵时啊，即系油价都未系而家咁样啦，都要成1200蚊一缸油。 哇！ 好 贵喎， 3500cc 嗰部车。 哇，咁你又真系太大胆啦！一嚟就买架3000。 唔系，我第二部车嚟嘅。好啦，我等等。嗱，你记住先前有个何亨，哎呀，一定买噶，人生你享受揸车嘛。好啦，咁我开始发现咧，咦，哇，每一次入油碌一碌都唔得掂，大家知。即系我喺對面街嗰啲人工同你喺大台應該不遑多讓啦。咁同埋咧，因為嗰陣時我哋嘅收入咧，最主要就唔係靠嗰份咬嗰份底薪。咁譬如你外邊有冇 job 啊？好似梁麗芹有做下司儀啊，錄下 VO。咁呢啲係一啲好浮動嘅數字嚟嘅，即係你唔知道，亦都冇人 guarantee 你出年係點，或者下個月係點樣。 即係我而家嘅狀態咯。 係咪？大家都係話啦。你估又咩咩？ OK。 好啦，咁啊。开始咧就即系对于入油咧已经有一定嘅压力啊。咁呢个第一点啦，第二点就系咧，由于佢系一部来佬车，亦都系一部即系二手车，亦都系一个有品牌嘅车。咁呢啲车嘅特色二系咩咧？就系、是、一坏起上嚟咧，或者佢一有嘢要维修咧，即系佢条泵把都贵过人嘅， 是是是 或者佢要换嗰块皮皮又贵过人嘅，条胎又贵过人嘅。咁啊，正所谓一阔就三大，咁我开始发现咧，咦，吃力啦。咁去到后来，当即系自己嘅经济状况麻麻地嗰阵咧，我开始发现我不能够再享受驾驶。个原因就系咩咧？我好记得有一日，咁你知广播道啲位出名难拍噶嘛，因为佢斜路边啦。同埋咧，因為我部車係比較大部啊，其實咧已經唔容易拍。咁我好記得呢一幕嘅，就我落車發現我拍得唔係幾好，我猶豫，我應唔應該再攤翻部著部車，再扭多堂台咧？因為我知道我再攤著部車，扭堂台又跌 10蚊， 又跌10蚊， 咁我就冇10蚊啦。咁樣， 咁我就開始發現我已經冇咗嗰個樂趣啊。然後我望翻轉頭。我就发现，唉，当年都系信错类似何亨呢啲咁嘅人叫我买车。 嗱， 呢个故事系一个错误选择嘅故事嚟嘅一个。 你咁样搞到佢好， 我睇下嗰啲，我睇下嗰啲1500cc嘅啫。 咁啊，算你识拣。 你上我车先啦。 黑色快车，街中猛冲。面前霹雳一声火烛爆炸，黑烟四起，眼中泛起滴滴泪花，作串串记忆。面对上路，心觉疲倦，任由孤单苦楚剪碎我。冰封我身，敲击我心，你远去却为何？眼望从前情未了，永记旧时心欲断。茫茫前程留下我，对抗命途要自叹奈何。无谓再说温情，哄骗着我，叫我抹去倦容，变声慢从我。但是在我心，偏偏痛若。 小的他轻轻吻我，我心爱他似真似假，像梦幻化作片片细沙，在那长路梦散云远，为何深宵之中拥抱我，他的笑声再激我心，我慨叹暗泪流，难忘从前情未了，永记旧时心欲断，茫茫前程留下我，对抗命途要自叹奈何，无谓再说温情，哄骗着我，叫我抹去倦容，战胜万重浪，但是在我心 偏偏痛药狂嘅呢啲啊， 不过有时咧金钱咧又真系要俾佢流动下嘅，即系金钱你唔俾佢流动咧，稳稳锁住喺一个银行里面咧，咁金 钱 AI 又答唔到呢啲嘢啦， 金钱就会唔开心啦，而嗰个唔开心咧就会转嫁咗去你度，咁你就冇流动嘅时候咧， 我每个月都见到个流动啊，逢亲九号就交呢个嘅按揭，系啊，二号就交幼稚园学费， 但系又可能你又洗埋架车咁样又再入翻又多啲咯，不停流动。 你试下再问多次何生啦， 买啦， 唔好 delay 嗰种喜悦啦， 幸福感 啊，唉，梗系买啦。 唔系，但系咧要讲到明，真系要量力而为嘅，都要即系唔好为咗呢、這个唔好延迟幸福感就乱咁嚟，即系唔好买啲3500cc 嗰啲咯，即系买翻啲即系能力范围内都仲得嘅，但系就唔好嗱，你买咗咧，你千祈唔好揸嘅时候有担心。你有担心呢，你就会令到自己就越来越不好。如果你话俾自己听买咗你係真係净开心呢，咁就不妨买。就係咁啦。 我而家就睇唔到自己会净开心。 咁就要小心啦。 钱都冇得净呀，真係。 喂，唔好讲呢啲呀，新年啦。今日初八 发。因为小弟人生，我嚴格再推敲翻自己人生，其實好少有嗰啲嗱，即係日常生活，我係一個選擇困難症嘅人嚟嘅、即係我係嗰啲即係我信啦，我就係典型天秤座，即係啊，今日食魚柳包好定係食豬柳蛋好，我係可以企喺間餐廳諗15分鐘嘅，或者同一件衫係買紅色定係買黑色，我會諗好耐。 結果買曬佢 係啦，咁但係如果一啲大嘅洗費，即係例如買車，我都有買過單車。咁我嗰啲系一下就已经谂到，即系我已经会，我系会做晒 proposal 嘅人，即系我要买呢个公路车，然后我要买咩颜色，我要买咩牌子，我要买咩等级，咁然后就去唔同铺头格价，然后问晒所有嘢，即系我会做晒资料搜集，我先至会去买嘅，即系好似电话咁样，我都系睇好晒，咁啊当然会有纠结嘅情况下，但系好快都落到决定。咁但系你话人生其中一个选择，去到而家，即好似嘉怡话斋，好多时冇后悔，但唯一一个我觉得人生有后悔过嘅选择咧，就系、是、大学一年级嘅时候。一升二嘅时候或者二升三嘅时候都有嘅，就系、是、我记得有一晚就系成班同学仔就围埋一齐填报名表，报去交流团， 就是去半年或者一年嗰啲 exchange， 唔係嗰個 exchange， 因為中大尤其是我讀嗰間書院咧，即係聯合書院咧，係幾多嗰啲交流生計劃嘅。我有啲 friend 去德國，有啲去西班牙，有啲去英國，係去唔同地方嗰度交流嘅。咁我嗰陣時就係、是、我記得嗰晚就係大家就喺度，喂，我夠分可以去，今年再唔去冇得去咯。然後所有人就喺度填緊表嘅時候，我就望住個 list， 哇，唔係，都真係有啲地方想去。咁然後啲 friend 叫我填嘅時候咧，我係有猶豫嘅。我猶豫啲咩咧？就啱啱入咗嚟電台做咗一年嘢。 哎呀！ 咁啊，啱啱由 intern 轉咗去，即系 intern 轉咗去叫做我哋而家嗰啲即系自雇人士咁開始，即系喺度做啦。咁你又見到前一個嘅同事就係咁啱去咗 exchange 翻嚟之後咧， 冇咗份工， 冇咗份工，哎、即係冇咗個位啊！即係咁，你啲嘢會俾人 replace 咗嚟做，同埋嗰陣時一開始入嚟做，即係好似 PA 咁樣，咁你都係聽下電話啊、打信呢啲係好容易俾人取代嘅一啲工作嚟噶嘛。係，咁我就猶豫咗啊，究竟走唔走好咧？咁最尾即係懷住呢個電台夢，就一路冇離開過，即係電台，即係我就放棄咗呢個 exchange 嘅。咁跟住之後，我諗。过去嗰五六年咧，我都完全冇后悔。我直情有问同房文西，佢话：哦，究竟好唔好？佢话你中意做电台，你就唔好走啦。即系咁，我就铁定心一路冇，直至到过咗六七年之后，即系啲 friend 又读完 master 翻嚟又剩嘅时候，然后就讲起：咦，呢、這个世界真系好大、啊！即系佢喺德国可以踩住架单车，然后去超级市场踩翻嚟，然后个超级市场可以一个人都冇，你好难香港搵到一个一个人都冇嘅超级市场。然后佢又可以讲话，原来嗰边个学咗德文，然后有一个喺西班牙嗰边，然后可以间唔中礼拜六日就行入去睇波咁样。即系香港系发现，咦，好似系咪为咗份工而 miss 咗好多嘅，即系可以体验嘅生活咧，就有呢一种嘅后悔嘅选择咯。 但系你而家有两个小宝贝，好得意。 唔係咁，當然即係學你話齋，即係睇 你香港，香港得著嘅啫。 係係，即係你 個女仔俾你識係咪啊？ 咁 因為佢窒啊， 係咯，你咁講令我更加後悔冇去外國喎， 西班牙、德國，我都未試過。 係咯，你唔講又自可啊， 中咗。 系啦，唔系，但呢个真系一个我后悔，所以去到而家咧，我直情所有嗰啲表弟妹，即系佢哋可能差唔多大学毕业揾工或者开始谂紧做啲咩嘅时候，我话唔好翻工住，去一年 working holiday 又好，去 exchange 玩一两年之后先翻嚟香港，因为人生起码你有30年嘅工作时间，你就系攞自己嘅头一年去见识呢个世界，再翻嚟都仲有排你挨啊！咁呢个就系我而家最大嘅得着咯。 唔好讲咁多，买一架车先。人生呢啲嘢系嘛？ 唔系，但系放低嗰份，因为真系我啲 friend 编晒嗰张报 exchange 嗰份表放低，决定唔填嗰下，我系嗰下系决绝嘅，直至到真系几年六七年后就发现啊，真系后悔咁样咯。 喂。其实咧，人生啊冇嘢会迟嘅。你而家辞咗份工，去 working holiday 又好，咩 exchange， 你点清楚得啊？系啊， 而家唔系得自己一个嘛，一拖几件，点样去 exchange 啊？想放个假四日三夜，老婆都话吓，又去旅行啊？ 系， 哦，咁啊，再睇下先咯。 系， 唉。 好偶然啊！ 一哥，你好似推到去另一个选择， 唔系啦，佢又要翻去同 AI 倾偈。 张嘉怡啱啱话：，啊，选择啊，生唔生仔？哦，生唔生仔，结唔结婚冇选择过，有选择 嘅啫。所以有时有啲嘢系有安排嘅。 咩哥唔紧要嘅，有赌未为输，有心唔怕迟。咪睇啱边度，咪想去咪行开下咯， 行开下咯。 阿刘旅行都咁行开下啦。 不过个位翻嚟仲喺唔喺度就唔知啦。 拜拜。